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梁文道、徐子东和窦文涛。刚才你们俩说报纸啊，巧了，就昨天晚上啊，我的这个助理一下子他把一个礼拜的报纸给我嘛，我就匆匆翻了一下啊，这个这几天最就是香港报纸随便剪几天的头版标题，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头版啊，都跟那个讣告似的，你知道吧？你看，三恶警横行尖东被捕，狠妇懒子赔死，七煞扑头，运金一家三口见血，就整个这个头版就跟地狱似的。还有什么这个图片46亿，林秀峰罪成收监，世姐逃亡伦敦， 世姐逃亡了。 你说人家这个世界小姐，人家姑娘们招谁惹谁了？你发现没有？这帮美女啊，到了尼日利亚，她就引起了这个国家国民斗争荷尔蒙的普遍上涨。你说是不是？ 不是，主要是你知道他们闹了事儿吗？ 这符合动物学啊。 不是，他们闹了事儿吗？这个世界的选美大会方面啊，有人居然说了什么话，你知道？他为了宣传这次选美会啊，那尼日利亚那么多人是回教徒，他居然说这句话，他说这些小姐漂亮到什么个程度啊？就漂亮的要是先知穆罕默德 对 今天在世的话，他也会看中他们，选他当老婆啊， 他会在其中挑一个， 对， 做他的心意。 对， 而且呢，现在主要是人家世姐啊，跟过去咱们想象的那种青楼女子不一啊，当然他们从来就不是啊。 你想象过他们是青楼女子？ 不是，就是说当年的那个时候选个世姐，就像选香港小姐，主要看漂亮啊这么一个女子。现在这个世姐政治上有见解。其实也有点怨他们自己的思想觉悟太高了，跑到人家尼日利亚抗议尼日利亚的那个残酷法律嘛， 对， 就是偷情的寡妇啊， 对， 或者婚外情的女的被判用乱石打死，正巧同时发生，这世界们去了，想到自己的将来就愤怒啊， 啊，怎么又 不是他们就他们胸怀全体妇女啊，人家世界小姐嘛，他们姐妹们的疾苦，对吧？ 这事情真是非常繁复，整个过程就非常繁复。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像选美这些在发达国家欧美被现在是普遍被人看不起的，你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人，你说你去看选美 beauty pageant， 这个人家就觉得你怎么这么老土，就好像这么政治不正确。那么这个节目也在越来越下降，但是现在主要靠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主要是像说委内瑞拉啦、印度啦，他们有几次多的得奖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就非常支持，觉得是先进文化，觉得是代表某种先进文化，这样来推广。那么这个世姐、这些小姐，他们本身为了政治正确嘛，所以他们就去帮助那个，这个其实帮助的也对，那个人还真救了， 对， 就那个人否则是乱石砸死的，一个寡妇生了孩子，那么他们是好像代表西方的政治正确的观点去救他，一方面被人批去救他，结果没想到，结果引发人家的政治暴乱，250几个人死掉。 但这也算不错了，因为本来啊，这些选美啊，大家就觉得是很低俗的东西，但其实你仔细看这几年，特别是在美国、欧洲啊，那些参加选美的女孩子，他们有一些是抱着很不一样的想法，有的甚至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然后有一些都是很多，绝大部分都是念过大学的，绝大部分都是对政治或者社会有一点触觉的。 至于是否好好念，那就另外 一回事。对，那就另外一回事。但我也觉得不能够完全就小看他们，就是说，哎，他们肯定就是混的。那倒不一定。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是不错，你像现在他们说要搞这件事啊。你想有没有想过，记不记得以前选美是怎么回事？以前选美，你问那些女孩子说你有什么愿望，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看法？就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都是的，world peace 都是这样，对不对？对，那就是最无聊的，就那生日蛋糕要切了，你的愿望什么？世界和平。 越南小姐嘛，前五位得奖选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同样的，就好像答案是这五个人背过的一样，就是世界和平啊， 就是世界和平啊， 越南妇女。非常美丽，世界和平，就 是、啊、所以现在算是很有进步、啊， 所以进步了，对不 对？很进步，很进步。 不，功能是不一样。你们讲到这个话题，我还是再想讲一下。我觉得香港哈，以及今后的中国哈，我不知道这个选美的功能特别大。它不单是一个在美国你选出来就是那个第一名啊，美国小姐有一点用，拿一个奖学金或者送一辆车，其他的人渐渐也就被人忘掉的。你在香港每年选美，不仅第一名是港姐，第二、第三、第四都可能是 签约，对不对？会变成培养一大批的明星。 对， 所以这种选美，它对社会的影响越大，我说一句大胆的话，就说明这个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力量越强。 哎，你知道吗？这个选美是一种工业，就像这个足球也是一种商业一样啊。这个选美这个产业帝国呀，你想现在它还有什么未占领的巨大市场？就是中国大陆了。你知道最近还机巧哈，遇到了好几路国际上不同发达国家呀，这个主管选美事业的，现在都跟中国好多部门、好多商家在私下策划。那天我就碰见一位，他们请我跟旅游系统，他们请我给他们提提意见，就说搞选美嘛，你们电视台有经验，给我们提提意见。他们这个选美完全是因为一个美国老头给搅和起来的。这个美国老头太有意思了，93岁，健步如飞，身上永远扛着，见任何人扛着这么一大沓子照片，这个照相簿一打开就是他跟这个小姐、那个小姐、全世界的环球小姐、尼日利亚小姐这个合影的这个照片。这个老头啊，我觉得有点像西门庆啊，还是有点像谁啊？啊，不是，还是有点像什么花花，也不是特别正派的一个老头。可是一生真的痴迷于选美，就是说看到姑娘的美啊就不行了。老头就一个人全世界乱跑，93岁，爹领他到一个中国的大酒店的门口，看见这个门口的姑娘啊，把门的那个姑娘，那个 waiter 长得漂亮一点，就要上去跟人家合影，自称跟全世界的美女合过影。 但他实际上跟什么选美组织有关系吗？ 没有， 他代表一个选美机构。 哦，他也是， 他当然他一生以此为事业，太痴迷于自己的事业了，到全世界各地去推销他的这个小姐。当然咱不能透露他是什么什么小姐，这是他的一个商号。 哎，这不就跟邵逸夫也有点像吗？就是每香港小姐选了那么多年，然后每次选我们就会看到最后那个场面，或者是有时候无限搞什么活动，就是看到好，我们现在请邵爵士跟今年的港姐， 邵爵士， 他就邵爵士嘛，人家是爵士，挽着这个就慢慢那么走进来，哎呦，也是个精壮的老人家。 不，他同时现在要办一个东方诺贝尔奖啊。你知道邵逸夫？ 哦，对对对，我听说过。 给四个奖，就是那个诺贝尔奖没有的四个奖，$100万啊。 那 就是说他出钱，由杨振宁啊很多人成立一个评审会，然后就是说他名字是叫不过另外一个名字了，但他们简称就是东方诺贝尔，发科学奖，都是科学奖。 哎呦，你看你说这个香港的富翁有钱呢，我昨天翻报纸。还被一个新闻吸引，就是小甜甜呢，世纪争产输了。哎呦，你说这么富翁啊，咱们原来觉得什么什么主席这么一个，给报纸这么一披露，官司全部公开。哎呦，过去跟人通奸过，还有这个老公原来把遗嘱把遗产全留给他，最后因为他跟别人偷情，老公改了遗嘱，把遗产都留给自己的父亲，但是小甜甜伪造遗嘱，好像报纸上把他那个遗嘱的签字全列出来。太丑恶了吧，我就是那种豪门啊，这一打开啊，你看都是隐藏着一些什么事情啊。 而且他们这个家族啊，本来就在传媒界里面，大家对他们就很有一些很想挖他们东西出来那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这家跟别人不一样，像这个小甜甜，她以前的丈夫王德辉跟他们两夫妇不是一起创办他们现在大企业，这个企业是以前不上市的一个企业，它是私人的。你可以想象他们那些财富是真金白银，真的是全是他们家的，那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两夫妇啊很有名的一点呢，就是香港叫他们孤寒，很吝啬， 就是抠， 很抠，很抠，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像以前他那个失踪的丈夫啊王德辉，他跟他一个助手一个副手啊是一起喝一罐可乐的。比如说在跟别人来聊天开会的时候，他会这样子，他会比如说问人家这些生意伙伴说，哎，喝点什么吗？喝可乐吧，啊，好，喝可乐，就拿两罐可乐出来，人家来三个人，就一罐可乐给人倒三杯，然后我们这边哎就一罐可乐了，然后他说，喂，我们两个人喝吧，他就喝一口，他那个助手就那么喝一口，你可以说这是亲切如兄弟，但你也又可以有别的想法，然后你又发现。他们家里的那个座椅啊，那个比如说是那个木椅子上头那个沙发垫是用十几年的了，那个外头那个表皮破了之后，他们用补丁那么去补上去， 跟我们凤凰的椅子差不多。 对，然后这个小甜甜本人呢， 他用来绑头发那玩意儿啊，那现在不晓得有没有进步，从前呢他已经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是个橡皮筋那么系上去、啊、你能想象吗？ 哎呦真是。 然后他们公司啊做出来的楼房华贸 啊，华贸 在香港啊，这个好像有点批评到人家，但是就简单说一句 啊， 就香港平常买房地产的人呢，或者关注这个市场的人都知道一句话，一提华贸楼三个字啊，大家心里头就有数了，就是指的是这房子嘛，大概就 而且你看这个里边遗嘱上还写着，你就大家可以见证夫妻之间感情的变迁啊，什么 one life 就是一生只爱一个人，两个人都互相这么表示，可是实际上法官指出很可能两个人都有奸情，都有婚外情，而且这黄德飞发现这个小甜甜有婚外情之后，他表哥说曾经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你想那么一华贸集团主席，咱想想， 不过这事情还在上诉吧？ 对。 而且你知道这个小甜甜啊，你就看到这大家用心计啊，什么夫妻之情啊，你想想，他在他的这个几十年间，从68年到现在了几十年间，实际上人家会计师说呀。她已经把她老公的那几十亿的遗产发展成200亿了，她就利用各种各样手段把这个钱倒到她自己投资， 而且都转 发展的事业里， 都转。 对，所以现在她败诉了嘛？败诉了，即便把钱退给她公公了，她自己也不算太大损失。 对，没有什么损失。 照目前来说，那个王德辉的100亿现在只剩下3亿了嘛？ 对对， 而且 全转到他那边。 而且我发现这人急了，在法庭上他出幻觉啊。你这个小甜甜你知道吗，因为过去法庭就一直要宣布王德辉死了，就是说被绑架这么多年找不到是吧，有很多证据说明他应该是可能死了，但是他就不能说他死了呀，你知道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有一天在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男子过来拿一张照片给他，照片是这个黄德辉在一个好像美丽的地方的一个照片，已经隔了几十年了。 马尔代夫， 然后马尔代夫的照片， 那男子是你吗？ 这是90年，他说90年 失踪。 对，他说他不是，他就说早就被绑架了，早失踪了。小甜甜说几十年之后的现在，不时好像还有那绑架分子跟他通音信，而且说还让他好就跟这个黄德辉电话里可以讲句话。他说黄德辉在电话里就跟他讲谋被擒呢，就不要给钱啊，给钱我很好，不要给钱啊。 对对对，因为当年也是这样，当年被绑架就是 他筹了几千万美金是吧？ 对对对，但当初他是非常坚决，就是不愿意给钱，因为他是你想想看，我妈说他是那么抠的一个人， 也符合他的性格， 很符合他的性格。就过了十几天还说谋被擒啊。 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接下去做节目之前正式宣告一下，刚才的那一趴我们说的一切都是三个人根据香港的八卦报道非短流长哈，随意议论，这个绝不当真啊，如有对小甜甜女士的这个冒犯之处在此这个致歉啊，郑重道歉。 对对对，我们只是被影响了， 被影响 了，那种香港那种腐败的传媒啊。 啊， 不过你们讲半天，联系到这一连串的事情啊，我就在想到这个真是太符合一般市民对新闻的那种娱乐要求了。 嗯， 就是像这种豪门争债， 嗯， 哈，前段时间这种明星的这种案件， 嗯， 接二连三，你看街上一会儿跳一会儿跳，就是说老百姓想要看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就是以电视剧编得出的什么东西，现实新闻都有，所以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字是非常值得推敲，叫注意，叫娱乐新闻。 嗯哼， 就是娱乐新闻了， 或者叫新闻娱乐，新闻娱乐。 娱乐新闻这个字啊，我想起我那个行内有一个字叫报告文学，学术上一直有争论，就是说报告文学到底是文学呢？还是新闻报告，那报告就是报道了。 对对对， 这个一直有一个争论，有的人说报告文学。归根到底它是文学作品，所以它允许虚构。 我们学的时候就是老师就在说是真实性和文学性的统一。 这个统一就有问题了嘛，这个统一就是说碰到关键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政治性跟艺术性的统一啊，思想性跟内容跟形式的统一，但是问题就在这个统一里面，就是我们强调统一就是说明它可能不统一，对不对？强调团结就是可能不团结，所以它那个 大家一直在讨论我到底是以事实依据为主，我是以报告为主还是文学为主，那么我就想到现在娱乐新闻四个字为主。我们一个误解就是说好像它是新闻，它是有关娱乐的新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一定还是要真人真事。比方说你跟谁吃了饭，你跟人，你们是两个人吃饭，那这个是要事实，你不是五个人吃饭。可是现在呢，因为他的目的是给人娱乐，他这个目的强了以后呢，他你明明是五个人吃饭，他变成两个人吃饭，啪啪把另外四个人剪掉，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违反新闻性了，但它符合你的娱乐性。所以我现在发现娱乐新闻，娱乐新闻其实主要是为了娱乐。 哦，哎，这个套用大陆的概念啊，香港的这个娱乐新闻有点像报告文学，你还别说，声情并茂。你知道这个在内地啊流行过一阵报告文学热， 对 对, 对， 文学青年都很爱嘛。那报告文学写的能够把一个挺没怎么样的事儿写得你热泪盈眶，稀里哗啦的，就是。 他用的是真名，比如陈景润啊或什么什么，用的是真名，但是很多情节细节都是虚构的。所以现在香港的是娱乐性，所以你得看明白一点。你假如你们自己圈涉有些个案的话，你就会明白实际上它的 function 它的功能是娱乐而不是新闻。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从他市民的心理角度很值得讨论。你牵涉到这些具体的人，那其实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大打问号。那些头版都不能相信。 而且更重要的是啊，其实不只是娱乐新闻是为了娱乐，现在是连不是娱乐新闻的新闻也是为了娱乐， 那就更大的问题了。 像你刚刚讲那个香港过去一周头条啊，这个描绘的香港像人间地狱一样，对不对？但其实根本现在我们所有的新闻都是这样，你看那些常被人骂的那些周刊啊，你仔细看他们处理新闻的方法，有时候我用这个来教学生是个很好的一个传媒教育。同样的题材，我请这些学生，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香港宝莲寺要封山或者什么，对不对？你看那段新闻，有些周刊就描绘那个宝莲寺的住持大师啊，哎呀不像话，这个随便调戏这个小女记者 啊，你没听过这件事吗？ 有这样的奇闻？ 对啊，人家住持大师，这个一些记者，那件事是这样的，就宝莲寺不是宣布要封山吗？说因为抗议政府要把他外头那个地要改成什么用途吗？然后后来呢，很多记者就上去访问大师，你有什么看法？然后他看到那个女记者挺漂亮，说：“哎呦，这小姐你美得像观音一样，我要拜拜你。” 哦，哎，这种情僧我欣赏， 情僧，对对吧？这超凡入圣。然后后来呢，又发现了，就是很多人就挖这个大师的他的过去的历史啊，就说他过去原来想当过明星又什么的，就整件报道就把他描绘成就是一个完全六根不清净，然后就总想着怎么样去。在这个世上混是那种感觉， 这个比较符合市民的这个戏剧化的想象。 对， 他们要想象一和尚，中国人马上浮现出很多淫秽的联想。你发现 对， 你要单单报道说他跟政府为一个地起争执，这个新闻还不够吸引嘛？ 对， 你一定要加上他刚才那个 那种细 节，碰到女记者、靓女记者，哇，人家就拿来看， 说你美得像观音。然后后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把那些材料啊，我请一些同学们做个很简单的一个测验，其实我们大家回去都可以做，就是所有观众也都可以做。你把你所有每天看到的新闻，你去找里头你认为是第一最重要的事实性的材料出来，你把它找出来，然后你自己再试着依据那些事实性材料再写一次，你能写成什么样，然后你就会发现这篇报道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报道他描绘这个住持大师，他怎么样就去，他用的语言都这样，他怎么样勾结商人，怎么样攀上了政协人大，然后怎么样巴结这个认识那个，哎呀这种人还算是个和尚吗，都是那样子写。但是同样的材料你换一个写法就完全不一样，换一个怎么写法，比如说他，你可以说他是个佛教界的企业家，他让佛教现代化，让佛教事业化，这个敢于将佛教带出人间，这个跟世界上面不同的这个社会力量有组织有合作，发扬佛弘扬佛法，你是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把那些东西再写一次的。 我最近看一句尼采的话特别有体会，就说得很有感染力，说你望着万丈深渊，万丈深渊也一定望着你。 尼采说的话呀，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报纸你老看到社会的黑暗面，老把这么扭曲去处理这个社会，你让全体读者人民都这样看着社会的黑暗面，于是呢社会的黑暗面真的就会呈现在我们现实世界 中。对啊， 而且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大趋势了，不仅娱乐新闻主要是为了娱乐，就像他刚才讲，现在新闻也娱乐化。 去一下广告咱们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些台湾的学界的文化界的朋友，他们就对，你知道一周刊去台湾嘛， 哎对， 销路非常好。那然后呢，接下来据说苹果也要去，那这样的报纸的现在中时啊联合啊 都 已经在很紧张了。 对， 就是说这个台湾本来现在已经有一个政治娱乐化的倾向， 对， 选举大家都像作秀一样。 对， 但是那几家原来的报纸呢，他还希望就是说我们的立脚点是新闻。 对， 那接下来如果是以娱乐为重心，他不是以政治取向为支撑点，他以我怎么卖得多就为支撑点，这样的报纸去，那个冲击力就会非常大。 对，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是完全是问题的两面，对不对？一个是娱乐新闻，一个就是新闻的娱乐化。 对， 哎呦，这个是，哎，我觉得最近呢、啊、有点这个传媒界搞运动了。你知道像咱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你发现没有，对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啊，比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有一种格外的敏感，就特别容易感觉到一种运动的趋势。比如说刘嘉玲事件，这个事件当然是千夫所指，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现在就又感觉有些人利用它拿来做文章，比如说就开始跟文革一样互相清算了，这是谁的责任？这种狗仔队的作风最早是从这个一周刊那儿来的，最早就是从黎智英这个本人这儿来的啊！现在黎智英你要去台湾不行，你这个已经把我们台你的狗仔队作风什么揭秘的作风 搞坏了香港， 搞坏了香港，还要搞坏我们台湾吗？不行！你看现在我哎跟你说，因为我碰见几个狗仔队记者呀、啊，都有点这个文革中关牛棚那意思，有点灰，最近你知道吗？给打击了一下，现在有点张皇失措，不知道该怎么报道明星了，最近出现这么一种犹豫。 你说 不过这个不重要，我觉得这个狗仔队被打压，香港传媒还是照样是这个走法走下去，这个状态短期之内不会改变，这是为什么？而且这个报纸杂志去到台湾照样会很畅销。 对， 这原因就在于啊，它关键不在于狗仔队。他那种把新闻娱乐化的做法，他是贩卖的是什么？是一种态度。什么叫态度？苹果日报在香港为什么会那么好卖？不是因为他狗仔队厉害，不是因为他把所有的事实写成新闻，而是他这么处理背后他反映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就是骂政府，不满达官贵人，所有明星都腐败。那么在香港， 而且不执着于某一个既定的政治或者什么立场。 对，那么当香港的经济低迷，那社会不是很好，那么很多人对政府有威严的时候，你其他报纸都还在理性分析，哎呀，政府这样做不大好了，下一步该怎么样？苹果一来就政府下台，就你懂吗？那种百姓他看的时候爽啊， 就 用一句台湾话讲爽， 就套句是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词啊，就苹果日报是嗨了。 对，嗨 是吧？他是在整个冷静的那种斤斤计较的当中，他突然间他疯了。 对， 你别说，而且还有人的欲望是越刺激越多的。 对啊， 这种东西是不会厌的，你不会说来了一次，下次要更多更多更多，就这样。 而且人家这个也挺漂亮的，办的是报纸办的不错。 而且人家顶多只是说，比如说某某某，哎，跟谁原来曾经有过开过一晚酒店，那苹果日报说谁谁谁。